像不回家的人，像拉针边余温，爱上太浪漫的人，只能怪他太多情，爱像这样一个人，留恋他的匆匆，谁让你只痴情，痴情会带来伤痕。 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让这个世界从此不再有烦恼。让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自由自在才是我们的目标。 啦啦啦，啦啦啦， 请你聊，请你聊。 啦啦啦， 请 你 聊，请你聊。 Everybody move it up and down, this time is me sing my sound. Move your hand, move your feet, this my music, can you feel it? 跟着节奏一起跳舞，让你身体不由自主，音乐让你得到了满足。Inside to move. 深夜里。